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足码头，可以让你躲躲风，解解愁。像我这样的男朋友，该算哪一种？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，红线里被染尽了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。

是否在我梦里？

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忘掉当初想实现的愿景。 我觉得做一家公司，首先要考虑到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感，你做的这个事情能不能改变一个行业现状，甚至一些社会不公，甚至说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做出一些贡献，那么真的就是要改变世界。有了这种想法，有了这种信念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做成功。那么从网展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就专注就 3D 可视化这个领域，它其实包含了全景 VR AR， 包括这一块就三维，从二维变三维，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把这种互联网的意识形态从二 D 变成一种三维的这种方式。那么这个当然肯定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长期的这种努力和坚持啊。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话，我想我们一定要做第一，因为互联网公司要么做第一要么做第二，绝不做老三。所以说那我们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做第一，让互联网更真实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。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亚威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九六九老板说的精彩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。九六九总有精彩，值得期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自带水上乐园的奢华酒店，内置水族馆的购物中心，还有多到数不过来的主题乐园。跟团太累，自助太烦，下载六人游 APP， 到迪拜来一场海水浴沙的冒险。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？跟着机器人学外语，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韩语、日语，拥有六国语言，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，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、语感模拟训练，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，提升语言能力。原价1299元，现价699元。九九九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只要699元。天空小仔，相伴算一下。 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，无需。